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激情， 真实的皮肤有温度，深切的呼吸， 是留住你房间大小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的你， 男朋友不乖 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， 原始电脑 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， 除了我绝对不背叛你。 编号八九七五七， 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机器。

那个律师朋友最后娶了菲佣做老婆，我想你真的想的太多，别让你的在意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也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神奇。你是因为你的年纪最有成熟魅力，又有满足气，名字因为你的脾气最有个性帅气，又是万人迷。我想你真的想得太多，别让你的再变啰嗦，担心你大男人的主意，话又不够甜蜜，固执又神奇。哎呀哎呀，你的坏脾气，视而不见。哎呦哎呦 baby 的 daddy， 哎呦哎呦，你不要斗气，不管大小的问题，只要有爱都可以，我愿意为你洗拖地，再来一个 baby， 一生都为你。 不得已，我尽量设想脾气。 老板先来杯奶昔，要透明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咪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